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瞧了瞧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新奇，近日内蒙古逐步推动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，最近有3家景区免费开放，4家景区门票降价。全国冀中市饮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第二轮督查工作近期继续开展，从检查情况看，87个问题已整改完成并消耗。近日，西宁市政府发布了首个国际教育行动计划，市长欢迎国际学生选择在西宁生活和学习。澳洲研究人员近日研发出一个专为珊瑚礁环境设计、名为巡逻机器人的潜艇，用以捕捉及观海星。从北京市社保中心获悉，2019年度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已开始，将持续到2018年11月30号。近日，从中华医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了解到，目前北京市已经有约7500位老人在中华医嘱库排队等待立遗嘱。近日，就京东 CEO 刘强东在美国一事，在明尼苏达州的当地律师坚信刘强东不会受到任何起诉，并表示目前尚不明确导致刘强东被逮捕的具体指控内容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来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想念着他，那一年弄错了地车站，月台上的人在想，列车要带我去何方，校对好时间马上就出发，巴吉亚弄错了的车站，就好像幸福的钟声滴滴答答在响，一秋呀弄错了的车站，快带我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。车窗外掠过的风景，一个忧伤的精灵，打个喷嚏你就不见了踪影，孤独自由的旅人啊，亲吻着睡梦中的他，他的眼泪慢慢就变成了一朵花，索菲亚弄错了的车站，一不小心你就坠入了他的情网，汉达亚弄错了的车站，你给了我一个开放的胸膛。

消失的那天，海的诺言一点一点却走向缠绵，聆听前夜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，海的对面你我两个世界。 今天就来小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。又是一年开学季，开学还没几天的学生们，你还适应吗？毕竟这个暑假大家都是玩翻了天的。想当年在我们开学那会儿呢，一个暑假过完了之后，教室的前后操场啊全部被杂草占领了，绿化面积可以说达到了70%以上啊，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出行啊。因此啊，开学全校打扫卫生除草是必不可少的，这才是开学的第一课。一般呢，开学我们都特别盼望发新书，发了新书就赶紧用报纸啊，或者是用日历的皮子呀来包书皮，然后呢再买一张海报包桌子。想想那时候条件虽然简单，但都是满满的回忆呀。那么你来跟我聊一聊吧，在你的上学时代有没有什么开学必备的步骤吗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打开聊天窗口回复主播二字就能添加我的个人微信，直接跟我互动哦。 那就等着沦陷吧，如果爱情真伟大，我有什么好挣扎？难道我比别人差？是谁呀周末待在家，对着电视爆米花，想起你说的情话，哭得眼泪哗啦啦。十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人人爱，姐妹们跳出来，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，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。十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人人爱，姐妹们跳出来，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，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。相爱要代价，那就勇敢接受它。十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人人爱，姐妹们跳出来，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，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。十个男人七个傻，

投得多不如投得准，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。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中秋买好蟹，当然蟹状元。阳澄湖1600亩养殖基地，全国70家直营门店，9年品质，值得信赖。现在拨打400-861-5777，400-861-5777，享受超低预售价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，来自黎明，给你一生用不完的爱。说到黎明，他们演戏似乎已经是很多年了，但是最近呢，听说他又复出拍了新片，而一向低调的他最近在微博是发布了一张女儿的照片。我看在众多的评论中呢，除了赞叹宝宝可爱之外，还有许多网友老泪纵横，因为黎明终于更新微博了。由于他为人太过低调了，年轻人对他的了解更是寥寥无几。有些网友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，黎明为什么能跟其他三位并称四大天王呢？但实际情形呢，是在90年代的香港，黎明是最火的歌星了。有一句话是，再红红不过钟楚红，这句话的另一个版本是，

着你那轻佻，怎么不懂反抗？我这样强壮，佢这样陪葬，爱你就似个信仰，再动也会向往。我将不生威武放低，做块街砖给你垫底，未算低，未算低。若你想我废，我将不生机智放低，做个街底给你上位。话到底，辩驳完全无谓，别笑我，我犯贱被嫌弃，也将蜜甜别劝我，我自愿下来这条测算，别理我，我犯贱被磨铁也是。真理，我将不生威武放低，做块街砖给你垫底，未算低，未算低。若你想我废，我将不生机智放低，做个街底给你上位。话到底，辩驳完全无谓。别笑我，我犯贱被嫌弃，也将蜜甜别劝我，我自愿下来这条测算，别理我，我犯贱被磨铁也是自然，别救我，我自愿未曾。我犯贱被流放，也像诺言，别劝我，我自愿未能半场弃权，别理我，我犯贱若离去，戏就做完，别救我，我自愿并无怨意。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琪。掐着一算啊，还有半个多月就到中秋节了，你打算中秋假期去哪儿嗨一嗨呢？九月旅游季有一大波景点优惠正在向你袭来，比如安徽的100家景点都实行了半价优惠，当然呢是在9号之前哦。优惠还是有条件的，只有9个省市的游客可以享门票优惠，其中呢就包括咱们北京市的游客们。前去旅行的话，凭身份证、居住证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，依据各景区景点的具体规定享受门票特惠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中秋假期最正确的打开方式是什么呢？是蒙头大睡3天呢，还是充电学习，又或者是在家带娃呢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，打开聊天窗口，回复主播二字就能添加我的个人微信，直接跟我互动哦。

神，情难自禁，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。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，只要珍惜我的心。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，快乐是情人，情难自禁，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。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，请珍惜我的心。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，不要等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，来自王菲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，这是在她的92年发行的专辑《Coming Home》中最火的歌曲，曾经横扫了全港，勇夺金曲，得奖无数，几乎每个街头都有人哼唱。对于许多人来说呢，王菲承载着太多人的青春回忆了，每当听到这些歌，也难免会勾起一些过去的往事。王菲的歌有哪一首是你的最爱呢？有哪一首最能勾起你的记忆呢？ 我只爱

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乔伊。历史上的今天又发生了些什么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19年9月5号，可口可乐公司正式成立。1998年9月5号，传媒大亨默多克收购曼联。1999年9月5号，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提高城镇中低居民收入。2008年9月5号，万里长江第一隧道全线贯通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我是乔伊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起身走一走，倒杯水，说不定待会灵感就会一拥而上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JJ 林。